同期点，天天有聊。今天的美国西部时间9月23号，中美各15位顶级企业大佬将在哪儿呢？西雅图 PK 互动。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的一个非常接地气的重头戏，也是很多商业人士特别关注的。大家都知道呢，中美关系呢政治方面呢很微妙，所以呢经济合作重要性就非常的突出。因此呢，习主席此次出访，经济就是这次牌局的特别重要的一方面。中美呢已经商定的程序有什么呢？有这些啊，促成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个谈判呢已经进行了7年了。9月15号呢，94位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联名致函习近平和奥巴马，呼吁两国尽快的缔结这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高标准的协议。还有一个程序呢，是中美组建合资公司，建设并且经营美国西部快线高铁，这条铁路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全长370公里，预计总投资额127亿美元。那在中国传统出口优势下降的这个背景下，中国高铁、核电等等高端制造业成为向海外市场推送的重点，而中国高铁进入美国市场也将在全球起到示范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常规的合作协议和贸易大单，比如说买波音飞机，那习主席呢在西雅图呢就会参观波音飞机的工厂，波音787啊、777等等宽体客机就是在西雅图生产的。当然他还会参观西雅图的微软总部。这次呢跟习主席访美的有15位中国顶级企业家，那相对应的呢，美国也挑了15个老板。我觉得呢，这些企业大佬的选择标准可能不完全是这个营业额呀、利润等等这些经营指标，一定还有别的，比如说政治的呀、对外合作的呀、可持续发展呐等等这些考虑。我们把中美这15位企业家大致分类对比一下，哎，还挺有意思。在互联网，这次中国三巨头叫 BAT 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悉数出场，对应的是美国的亚马逊、苹果、思科和微软。在电脑生产方面，联想对应的是 IBM， 美国公司呢以原创高科技著称，中国公司呢则得益于市场和应用，双方大概能拼得旗鼓相当吧。在汽车行业呢，万象集团对应通用汽车，显然鲁冠球先生的这个民企万象集团，虽然我也一直很崇敬鲁先生，但是和通用汽车那还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把中国汽车的国家队一汽二汽拉起来也没法比，所以中国制造还在路上。那到了金融领域，咱们看看中国出场的是谁，国家队、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这个呢和美国不好对应，因为美国几乎没有国家银行、国有银行，只有一家有民间资本参股的联邦储备银行算作是国有银行，它主要的功能呢和中国的这个人民银行有点相像，是央行，不进行具体的商业银行的操作。那这次美方出场的是谁呢？是伯克希尔哈萨维，这可是一家世界著名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前身呢是一家纺织制造公司，后来经营不善，1964年被沃伦巴菲特收购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伯克希尔早已经转型升级了，在投行里声名赫赫，投资了多家美国上市和非上市的公司，包括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吉列、华盛顿邮报、富国银行等等等等，那赚了很多钱。到2014年8月15号，伯克希尔股价突破多少？每股20万美元，是全球最贵的股票，比排在第二位的股票高出150倍。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啊？是沃伦巴菲特先生买下的这个伯克希尔。巴菲特是谁？那是股神呢。所以咱们中行的这个田国立、建行的江建清当然也很优秀啊，但是和巴菲特那还是没法比。巴菲特是自己打天下的，中国的国有银行的掌门只能是管理者。凭常识也知道，美国金融完胜中国，食品领域中国是双汇和伊利，美国是星巴克和百事，谁强谁弱呢？这也不用说了，中国人呢大都知道星巴克和百事，但是美国人大都不知道双汇和伊利。在化工领域，中国出场的是山东玉皇化工，百度上是这样说的，说公司具有年产值60亿元人民币的生产能力， 美国出厂的是谁呢？陶氏化学。2010年陶氏化学销售额是537亿美元，这个也就别比了。除去以上这些企业大佬呢，中方还剩下五家公司。新奥能源是一家不错的民营企业，老牌企业海尔集团说不清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那其余三家呢都是国企。中远集团是这两年沪市的亏损王，天津钢管集团日子也不好过，整个钢铁企业呢都在寒风里边呢。中国建筑是房地产业的国家队，但是中国房地产企业里边最有名的还是万科、万达等等，非国有。美方也剩下五家了，霍尼韦尔是一家营业额达到300多亿美元的高科技和制造企业，迪士尼大家都知道，上海迪士尼也快开业了，杜邦不仅是杜邦漆，还提供了食物啊、营养啊、保健啊、服装啊、家居啊，还有建筑等等产品的服务。波音，中国民航业大部分飞机那都是波音的，还有凯悦酒店集团，李嘉诚在北京王府井的这个东方广场就有一家凯悦酒店。中国自己最好的酒店集团是哪家呢？哎，一下还真不好想啊。咱们梳理了这中美30家企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传统行业确实是美国占优，而且优势明显，这真是没办法，咱起步晚。但是互联网领域有的一拼，虽然咱这儿呢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创新呢也多是学人家这个硅谷的，但是和传统制造业比起来，还是要和对手距离稍微近了一点。而且在中国，互联网加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移动互联网啊、云计算啊、大数据啊、物联网啊，哎，都热得发烫。那互联网真的能改变一切吗？难说，看怎么加，加什么？互联网加，互联网呢改变了很多商业模式。当然，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创新，但最终决定企业命运的，除了便利的服务、商业模式的颠覆，还有一个很重要，那就是过硬的产品。前几天呢，我的前同事马东创业了，投资人李开复就说视频网站内容为王的时代回来了。内容是什么？那就是产品。所以 BAT、百度、阿里、腾讯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中国来说，尤其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我们的通用、波音和迪士尼，或者说有没有通用、波音、迪士尼的雏形，甚至说有没有产生通用、波音和迪士尼的土壤。也许用不了多久，国家领导人再出访美国，那相对而坐的大佬们看上去能更加势均力敌一些。不知道这个应该叫做中国梦还是美国梦。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手机下载一个蜻蜓 FM， 搜索并且收藏红七点，随时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七点，微信公众号俩汉字啊，张红，欢迎各位的关注。红七点明天接着聊。 We are the Islanders.